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2集。后来的岁月实在是压抑困苦，亦或是说自从竹寒死，他从未觉得刹那是快活。阿音不出半月得以行走，首件事便是去阴司跪在崔珏的殿门外两天两夜，手指在门板上抓出了血，司隶哀求他透露竹寒转世下落。判官铁面闭门不出，差事不办，绝技不给阿音任何应答。此后众所周知的阴魔罗鬼阿音姑娘成为了近些年来唯一的契约鬼差，只道是见了脖梗有根黑线的妩媚女子定要远离。传言他当初昏了头，大杀凡人，线下捉鬼也是不管不顾，破壁悔归，还是切莫惹事上身才好。夏夜最热那天，张月冷脸抓了个绝宗弟子到酒肆，送到阿音房间，而他把今日最后一个恶鬼押回阴司，满身臭气又疲倦，在楼下同药叉饮了杯酒后上楼，见着那瑟瑟发抖的人，五官身形却有七分相像，可眉眼的躲闪浮躁绝技不是他心中的那个人。那个人的双眸不论看任何事物都是认真的，即便他或许心下不喜，可神情永诚挚，无人可比拟。阿音太自耻了，对着如此像的人竟然一丝一毫的泪水都没有，甚至开口甚是冷清。你法号为何？ 真勇。 瞧，名字也全然不一样。沉静许久，阿音最后看了一眼那轮廓，叹气道：你走吧。他开始兀自脱身上气味难闻的衣衫，那弟子急匆匆地开门奔逃，路上撞到端着托盘的伙计，声响不断，有些吵闹。待到清洗完换了干净，阿音走到楼梯，朝着下面一身白衣的张月吼了声：少做那些下作事。留下一清一白两人尴尬对视，不敢多说。次日，长安城华绝宗有同女子偷情的破戒弟子被抓，拷问之后才知竟已有半年之久，而明觉旧典最后一本著书修订完，程志紧跟着便作画了，好顿哀痛。阿音白日里无事，在酒肆听到这些闲言碎语，淡淡一笑，不由得想到了当初他打算杀程志之时，老人伏地啜泣，哭得好生凄惨，道一句有愧师弟，有愧关城。他准他继续一书，转身走了，线下只叹一句程志守诺，绝不多活。又是一年中元节，鬼界聚乐，只阿音一人不得清闲，且无心享受。搜寻窜逃小鬼之时，在街上遇到了许久未见的陈怀璞，两人并肩而行，感叹光阴如同白驹过隙，实在是令人扼腕。他自是个懂得察言观色的，此番见阿音，只觉得他眉目风情消减许多，平添大片哀愁。中元节不如上元那般热闹，胜在暑气正盛，街上摊贩个个中气十足的揽客，但传不到阿音耳中。他心门紧闭，忽的陈怀璞开口叫他在原地等，自己挤进了人群中，不知道要买什么。阿音见着穿圆领袍的男子背影，只觉得这种画面不过上元夜才刚演过，可线下人事已非，人不是那个人，心境也全然不同。大抵是风吹过，有些刮了眼，双眸有些水雾，心道定是风的原因，毕竟他已经许久未哭，也觉得没什么好哭的。陈怀璞挤出来，手里拿着个油纸包递到他面前，可不正是曾经竹寒也要买的炒青豆，拿一颗塞到嘴里仍旧感觉不到任何味道，麻木的咀嚼直到咽下去。陈怀璞为他神色呆滞而失语，想开口又不知道说什么。阿音觉得喉咙有阵难受，抑制着那股情感问：还请陈统领告知，为何 给我买这青豆。他实在是好奇，一直以来都认为是竹寒爱吃，但现下显然不是。陈怀普有些慌张的笑，缓缓开口。 哈哈，之前在比府做的都是斋饭，却不想安英姑娘很是爱吃青豆。当然这倒不是我发现的，在下是个粗人，幸亏竹寒师傅心细，私下同我说见你多番下筷定是喜欢我。 仿佛意识到提了竹寒名字有些后悔，试图解释，却见阿音已经决然转身，他留不得。陈官城是人世间最蠢的那个，再没有更蠢的了。我被罗刹婆取了蓝色火焰，影响了口实，至今未愈，哪里吃得出来食物美味啊。心头荒芜，忍回了哭意，他还有差事要办，如同孤魂野鬼般闲逛，只觉得失去半分清明，要尽快离开这热闹的让人窒息的大街。八水绕长安，行过渭桥，桥边有好些人在放灯，还要朗声许愿，身后有位温婉娘子对河灯喃喃道： 河神保佑七郎此行顺利，尽快举家重回洛州。 听罢心中嗤笑，多少人挤破头也要来的繁华长安，此女竟然毫无留恋。阿依想着想着短暂失神，她有什么可笑别人的，长安与阿依又有何留恋呢？恍惚向前走，有轻盈步履追上，嘴里叫着： 姐姐，竹辉山的姐姐。 阿依回头，眼前是个梳双挂髻的豆蔻少女，一身鹅黄衣衫，好生灵动，正大喘着气，双手递过她落下的鬼册，大抵因为剪得急，折子散开没有规整回去，有些散乱。她低头一看，为眼前那页所见正了，霎时间眼泪倾泻。 姐姐，你颈间的黑绳。 看着阿音哭泣，她有些慌乱。 啊，怎么哭了呀？朱元夜是感念故人的好日子啊。 不远处传来刚刚祈愿的娘子关切呼唤： 阿梦，天色已晚，该回了。 黄山少女满目纠结，耐不住身后催得急，留下一句姐姐珍重，跑没了影。阿音跌在地上，时隔数月的隐忍克制宣告崩溃，泪洒山尸。思虑愁苦，最怕的便是个岁岁今日，寻常时再正常不过的俗世行人，在此良时亦要为细小缺口情绪坍塌，与你两相欢喜的快活历历在目，谁又能抑制住心伤神伤，百劫离肠。许久未翻看过的鬼册中间有一张空页，上面是他好久好久之前写的关城二字，大抵因为笔画太多，字迹实在不堪看，而下面不知他何时添上三行，是真真正正的银钩铁画，蕴藏滔滔气势，亦有绵绵爱意。 勤勉惜字，勿忘近事，关城。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